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30号星期一，农历3月15。今天呢，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也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那么高速公路呢，从4月29号0点一直到5月1号的24点，对7座及7座以下的载客车辆都是实行免费通行的政策。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组展览方面的最新消息。故宫博物院午门及西燕翅楼展厅正在举办明星谐珍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展览分为瑰丽繁星和皇室甄选两部分，展出了卡塔尔皇室成员收藏的270件珠宝和280件珍品，展品跨越5个世纪，呈现了南亚次大陆的宝石艺术和灵感源于印度的珠宝杰作。重要的展品包括贾汉吉尔的酒杯、泰姬陵的祖母绿宝石、蒂普苏丹王座的尖顶饰、海德拉巴尼扎姆的项链以及虎眼头巾配饰、纳瓦纳加尔的红宝石项链等等。门票呢，就是故宫的门票60元。这个展览会持续到6月份。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纪念展，这是最后一周了。为了纪念中国近代收藏家张伯驹诞辰120周年，故宫博物院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共同举办了这次特展，展出了3家机构藏品中曾由张伯驹建藏的古书画作品以及复制品33件，致敬他终生为文物收藏保护所做出的贡献。张伯驹出身清末官宦财阀之家，养父为河南都督张振芳，表叔为袁世凯，是当时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爱好古书画收藏，为了保护文物不在乱世中流出海外，不惜变卖家产收藏了这些国宝。新中国成立后，他陆续将所藏大部分重要书画捐献或转让给国家。北京画院看齐白石也是假期的好选择。我生吴田石破砚，齐白石笔下的书法意蕴之二专题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将国内6家重要的齐白石收藏机构的60多件套精品汇聚一堂，追溯齐白石书法发展演变的脉络，为观众了解欣赏齐白石书法艺术的发展流变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免费的展览。今天开始到5月2号2018艺术北京展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艺术北京基于立足本土完整亚洲的核心理念，整合了国内重要的艺术力量，依托北京画廊协会支持，全面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艺术市场。这个展览门票100元。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刚刚上了一个新的展览，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这个展览也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馆举办的北大120年校庆特展，它与多省市考古所和博物馆机构合作，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参与的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主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展出了10件赛克勒博物馆馆藏的珍品，其中就有国宝级文物西周镜候鸟尊。 晋侯墓地目前一共发现了大型墓葬九组十九座，其中七座是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盗掘，一座于90年代末被盗，其余的11座保存完好。这个展览是对公众免费开放的。美国哈格利博物馆与图书馆藏美国19世纪专利模型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以实物展览的方式展出了美国哈格利博物馆与图书馆收藏的60件1830年至1890年期间的专利模型和一件由乔治华盛顿总统及其国务卿和司法部长于1797年共同签署的专利批准文件。展品还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团队根据哈格利博物馆的专利模型制作的视频、VR 模型以及图片文字说明等等，着重讲述发明背后的故事，鲜活地再现了发明专利的过程以及应用的情况。这个展览的门票是20元。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继续来关注展览资讯。岁月夏宫展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去看这个展览，您可以领略俄罗斯夏宫的曼妙。从1705年初建至今悠悠300年，往昔的沙皇行宫成为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1990年彼得夏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一座有故事的宫殿，它静静地矗立在那儿，见证了俄罗斯历史上最辉煌的岁月，也目睹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衰亡。这次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带来的243件套文物涵盖了生活用品、油画、瓷器、雕塑、衣物等类型，能感受到夏宫的辉煌。门票30元。中华世纪坛的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也在同时举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志《国家地理》从1888年第一本杂志面世到2017年，历经将近130年的岁月沉淀，那些美得让人恨不得万水千山走个遍或是看得热泪盈眶的照片都出自于它。看尽世间美景，解读经典背后的故事。这个展览的门票是80元。可以通过展品让你身未动心已远的展览还不少呢。您对南美向往吗？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乌拉圭的瓜拉尼艺术展，展出了158件手工制品，包括18件雕塑、马代茶具12件、传统民俗艺术作品43件，以及乌拉圭当代民俗艺术作品85件，立体展现了瓜拉尼人的民间艺术传统及其当代转化。瓜拉尼民族作为南美地区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从16世纪开始，就有40万的瓜拉尼族人居住在亚马逊地区。看这个展览，你会感觉去南美神游了一圈。这个展览只持续到5月5号，是免费参观的。喜欢时尚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今日美术馆的梵克雅宝典藏珍品回顾展。这场展览带来了近400件由梵克雅宝创作的典藏珍品，带您领略一个多世纪以来优雅与艺术的邂逅，为您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门票价格50元。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来继续关注展览方面的资讯，再来看一些比较小众的展览。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个展《倒影无名》正在红砖美术馆举办。来自丹麦冰岛的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是近年来全球最受大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在2016年全球私人美术馆占有率最多的艺术家榜单中，年仅49岁的埃利亚松以全球第8的排名仅次于毕加索。在这次红砖美术馆的展览中，埃利亚松艺术生涯中的各个重要关注点将通过美术馆各空间对特定的自然现象、光、物、影、水，或者是对动态的规律性的以及几何性的探索来呈现。票价节假日是160元。路易威登理查德普林斯牛仔系列作品展正在路易威登北京文化艺术中心展出。这次展览展出了美国艺术家理查德普林斯的牛仔系列作品8幅，他运用一种特定的拍摄手法将牛仔变为具有象征性的复杂载体。理查德普林斯出生于美国巴拿马运河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成为挪用艺术的倡导者之一。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继续说出你的范儿。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继续说出你的范儿系列节目。在北京有170多个博物馆，周末去逛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习惯，尤其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们走进博物馆。但是很多朋友会对究竟怎么逛博物馆有迷惑，甚至有人觉得怎么把这逛博物馆的兴趣给培养起来呢？有一位年轻人3年前就开始了带着大家逛博物馆，培养大家对博物馆兴趣的工作。接下来就请出今天说出你的范儿的嘉宾，新氧生活的创始人蒲红。蒲红您好。 您好。 蒲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硕士，评论家、策展人，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工作3年，并参与过多项展览、策展、美术馆建设等活动。2015年，喜欢逛博物馆的他创立了新氧生活，聚焦于博物馆深度游，面向少儿家庭推出兼具专业度和趣味性的综合导览服务。 今天也非常高兴请到蒲红来做客。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蒲红的介绍哈。蒲红，你是一位80后，本身呢就是学艺术史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这学的哈。 对。 所以说你应该是一直对艺术都非常感兴趣吧？ 当然非常感兴趣一直对那个这一块，尤其是艺术的历史，还有一些工艺品，它的关于它的那种文化的背景的知识都非常感兴趣。 那你从小就学画吗？ 其实我自己的，我的家庭他不是学艺术学画的，但是出于自己一个兴趣我来学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记得当时我们呢，因为之前是中央工艺美院的一个背景嘛，当时我们的老师就带着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带着我们去向王世襄老先生的家里面去玩。老师给他介绍说， 很棒的哈， 对，不光是看明星家具，说王老先生每个用的一个碗儿，小猫用的碗儿都是属于古董。那种感觉非常的好，对。 那你是怎么对这个艺术就是最开始感兴趣的呢？ 我觉得还是它艺术它给你带来一种就思维上的一种东西。而且我们确实在那几年看的东西非常多。不光是从古代的古董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入学的时候798刚刚起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而且非常多元开放的地方， 现在也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 现在很时尚，对，也很时尚， 展览啊之类的活动啊。 对。但是我们是因为目睹了那个最新的建立的一个过程，所以那时候很幸运，就感觉学了这个专业之后，整个的人是一种开放的状态非常舒服。 我也很好奇，艺术史学的是什么呀？ 艺术史学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猫碗儿，那就属于工艺美术史。我们当时现在那个老先生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些大家，就告诉这个瓶瓶罐罐啊，它的来历，包括我们现在在博物馆做的这些工作呢，也是我们把那些老先生的话呢，变成孩子们爱听的话。瓶瓶罐罐怎么来的？就是这样， 就是这些艺术作品它的这个来历啊等等哈。 对。 那你们这个也会学到很多古代的了，因为艺术史嘛，是吧？ 对，艺术史，像我们以前学的有考古的，艺术史，还有学艺术的风格是什么，艺术的材料是什么，艺术的来历是什么，就是等等这些专业性的一些知识。对。 那您在硕士有没有比如说艺术史某一个专攻的方向呢？ 我其实后来专攻的，根据自己的性格，我做的是当代艺术这一块儿。当代艺术这一块呢，就是大家不了解的话，就798看一下，就不用我介绍了。对， 比如说什么包豪斯风格啊这类的， 包豪斯的，还有一些设计呀、比较前沿一点那些就比较有碰撞性的、实验性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现在当代的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有一些什么样当代艺术是您着力研究过的呢？ 我自己研究是当时我研究是一些德国的一些当代画家 但是这些东西呢比较好玩的是，就是我们在从事这个博物馆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啊，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有时候北京来一些很好的非常具有前卫精神的当代艺术展览，我们得把它说给孩子们听。 嗯， 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也很有意思的工作。 嗯，也可以结合你以前所学哈、来发挥你的专长。 嗯， 那么刚才呢，从这个介绍里头，我们还了解到，蒲红，您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北京建筑中心工作过3年。 嗯， 应该说这也是一份可能会让很多人羡慕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份工作哈。 嗯，啊，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建筑学院啊，在北京的一个就是驻站的站点。那个呢是当时他们的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的一个产物。 嗯， 当时他想在全球去建立一个建筑的一个系统，每个地方都有联络的人。对，当时我们其实这样一个北京建筑中心呢，当时啊是哥伦比亚大学，他当时在全球啊好像找了7个城市啊，就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联络人。 哦， 对，所以我们就是相当于在一个这样一个系统里面工作。 嗯， 所以这种工作方式是非常有趣的。 做些什么工作呢？具体来说 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当时我参与了一个美术馆的建设的一个竞赛、当时是属于那个建筑圈一个元老级的人物叫王明贤。 嗯， 啊，他们当时发起的就邀请了很多的建筑事务所对中国现在要做的一些美术馆做一些概念设计。 嗯， 这个我是全程的去跟进这样一个协调组织这样一个活动。 嗯， 对，嗯， 在那里会做一些公共教育的工作吗？ 我们更多的做的还是属于建筑空间的设计活动的组织。 哦、能用到您所学的艺术史论吗？ 啊，能用到，当然啊，一个建筑一个房子它的啊起源它的发展整个过程其实我们都需要去了解，而且当时我们沟通那些人呢其实大部分都有这样一些知识背景。 嗯， 对，因为像哥伦比亚大学它是一个属于思想非常活跃的东西，它比如说它不是说这个建筑学科它就是建筑专业，而是它要跨学科的，有材料学啊、艺术史啊、艺术啊等等。对， 嗯，应该说是一份挺有意思的工作哈，而且也和您自己这个所学、和你感兴趣的东西都非常的相关。那为什么又会在2015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叫新氧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叫公司吗？ 嗯，应该算一个公司。 是一个公司哈。 对， 新是新旧的新，氧是氧气的氧，新氧生活，这是一个专门做青少年的博物馆教育的。 对，我们当时呢就是因为我参加过那个美术馆的一个建设运动，从那个哥大那边出来之后其实也加入一个南方报业集团，有一个当时也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当时他们是派我们到那个珠三角那个地方进行大量的厂房改建。 嗯， 要改建成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改建成艺术馆，包括一些落地一些很大的那种美术馆的项目都是在那落地。 嗯， 所以我对美术馆这一块的系统呢还是相对比较了解，而后来也是出于个人兴趣，所以别人说哎呦，你为什么去创办这样一个专门服务小孩青少年的博物馆的一个机构。 嗯， 我也想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出于自己的一个兴趣。 嗯，那你之前其实也并没有就是比如说去博物馆做讲解这样的。 嗯，没有，就是带朋友。 我们所接触过的一些可能现在在从事这种工作，他们就会从很早开始比如说去博物馆做一些志愿讲解员啊之类的。 嗯， 但是您不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哈。 以前我们去博物馆的经历啊都是在读书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有些对艺术感兴趣的。 嗯， 哎呦，我说那个啊蒲红那个什么大家想去博物馆啦，能不能带我们去玩一下，我们就几个朋友去，这种场景其实在博物馆也非常常见。 对， 后来专门的接触到这种孩子的时候，后来觉得啊方式可能还不太一样。 嗯， 还得就是自己做很多的功课。 嗯， 因为小孩我们现在也不带过小孩。 嗯， 所以呢就是需要去适应小孩的一些这种特点。 嗯， 对，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公共教育系统在美术馆这样一个地位和位置。 嗯， 对， 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事业能做起来呢？因为3年以前说实话可能做的人也并不是很多哈。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它应该是往上发展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找传统文化传统的东西在哪儿去找，我一直觉得博物馆是属于现在的内容最好的一个地方，而现在就是现在证明就是这种看法应该是对的。 那么最开始要做这份事业的时候肯定不是你一个人做，你需要有同伴是吧？ 嗯， 那找了什么人跟你一起来有这份激情和梦想？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是找了就是同专业的。 嗯， 啊，当时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做技术这方面的， 啊、那两年呢， 技术是指什么？互联网技术吗？ 对对对对，这方面的。 嗯， 就因为这个东西它完全是个新东西。 嗯， 我当时找了一个专门的合伙人呢，就是和我同专业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在这方面啊，开始尝试带着一些孩子啊，带着一些家长啊，进入了博物馆。 你从哪里发布这个消息呢？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一些什么豆瓣小组啊，从一些就是自己以前的家长朋友说，哎呦，今天有个活动特别好。比如说我记得特清楚啊，当时有一个在中国美术馆有个齐白石的一个展览， 嗯， 那个齐白石的那个展览当时是我的一个也是专门做中国传统美术史的一个同学带着很多人去看，家长啊有小孩、 嗯、 但那时候就出问题了，因为家长来了30个家庭， 嗯， 当时呢都带着小孩来，我们讲的方法还是给那个家长听，结果呢那个小孩那个位置全反了，那个家长全在那里边，那个小孩被排到外面去了。 哎呀， 就是那种 看不见也听不清、啊、 哎，看不见也听不清、 嗯、 对，但那是整个的反响就很热烈， 嗯， 因为大家觉得哎呦这个齐白石他是这样看的啊，中国传统画他是这样看的，所以大家的那个讨论都非常热烈。 嗯，后来就想到要把这个大人和孩子分开来带哈。 嗯，这是应该的。 嗯， 对对对。 所以你专攻的是带孩子这一块是吧？ 主要是还是带孩子。 嗯， 其实这两年我们还尝试过，就是当时带一些外国人。 嗯， 因为有些外国人来中国，尤其去了故宫，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故宫啊，在某一个地方，他正在做一期展览。那个展览比如说现在是什么张伯驹的画展， 对 啊，或者是赵孟俯的画展， 对，或者前一段的这个青绿山水、 这个、青绿山水那个就是更明显的例子， 嗯， 但是它展期也只有那么2个月到3个月， 是 就比如说我现在去法国或者我现在去美国，我也喜欢看这种展览，当处在博物馆的时候，尤其到了国外的环境里啊，要是真有一个人啊能带着我们去看这个展览， 嗯， 我们的时间就很高效了， 是， 对，所以呢，虽然说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青少年带着去看展，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给各个群体的博物馆的人员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导览性的服务。 嗯，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是带什么人看什么展览吗？嗯、 第一次也就是在2014-2015年，我们带的是成人。 嗯， 那个、成人呢也带着几个家庭，就像我刚才那种场景，在最开始的时候出现的特别多。 嗯， 我们一讲，那个家长特感兴趣，都是把耳朵竖起来。 第一次看 了 什么展览？ 啊，第一是我记得看到是那个当时有个罗丹的展览，在国家博物馆。 嗯， 罗丹是2014年底的那时候，那个展览呢，在北京也引起了相当大一个轰动。 是你去讲解的吗？ 我当时去讲了，那个时候是带着大概20多组家庭吧。后来感觉这个家庭的人数还是有点多。 20多组可是挺多的，再加上大人孩子得有 40个人 呢，哈。 对，40个人。 嗯、 啊， 第一次讲紧张吗？做了多少功课？ 还是紧张，因为对这个对小孩也好啊，对成人讲的，毕竟混杂了这么多人嘛。 嗯， 在那个地方就不知道用什么的方式，两个人群都能够感兴趣。所以呢就出现了刚才我讲的那种情况嘛，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调整期还是调整了挺长一段时间。 嗯， 尤其当时带着小孩，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去看武英殿的书画展。你就知道那种笔墨书法等等这些东西，小孩他是根本就接受不了。我们当时是1.5个小时的设置，那个小孩听到20分钟就受不了了。后来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说要在这个方式上啊，我认为公共教育可能要改进这种对小孩的这种方式， 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你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啊。 对对对， 对孩子讲可能比对大人讲要更困难一些，你既要通俗易懂，又要引起他的兴趣啊。 对对，就像我相信那个听咱们广播的又会有很多的家长，很多经验是自己带着孩子去跑了那博物馆之后，小孩就趴在那个身体上睡着了，就根本没有兴趣去看这些作品。 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展览，你找一些能适合孩子的角度呢？ 其实从大的来讲啊，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站在孩子那个高度去和他一样去看问题。咱们不要理所当然的以为所有的事情他都懂。就 给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我就讲那个赵孟俯，因为我个人呢，虽然学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但是我对传统非常感兴趣。 嗯， 赵孟俯他是一个很大的书法家那个绘画家，但是呢孩子却很不了解。我就讲了一个简单例子，我说大家对那个赵孟俯能不能了解啊，很多人都是不了解。但我就举了一个同样的平行的例子，就说大家知道马可波罗吗？很多人就知道马可波罗了。其实赵孟俯和马可波罗是同一年生的。 就我们需要把这种东西啊，就是不断的比较小孩熟悉的东西啊，就拉近他们。那么赵孟俯他是什么样的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大家能不能想想那个赵孟俯他长什么样，就是当时的那个元世祖啊，那个忽必烈当时对赵孟俯有个外形上的评价，那赵孟俯就说赵孟俯长得像神仙中人。那么小孩就想，那神仙长得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 刚好一进门，对，想想那个中国人的神仙是什么样，嗯，一进门就是别人对赵孟俯的画像 啊。 所以就是咱们得拉着那个小孩走进这样一个人，而不是走进那种枯燥的一些知识啊，或者对小孩是接受不了的那种生硬的东西。 我们先来说一下你这个给自己创业的这个起的名字叫新氧，新鲜的氧气，是这意思吗？ 可能那时候需要对那种新鲜的东西 啊， 需要的非常强烈。而且我觉得在博物馆里边大家的一个印象就觉得博物馆是好像是堆满了灰尘，其实它不是这样，它这种东西还是需要很新的。那个时候取了这个名字呢，有一个好玩的是，当时我们和同事在用了，已经开始用这个名字了。后来呢，就发现其实还有一个公司，非常大的一个公司，也叫同样的名字，但它是干嘛的呢？它是做美容的。哎，我们后来觉得，哎，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呢？一个是美容可以做那个脸部美容， 嗯， 我们可以做心灵上面的一些美容，这个也挺好的。 那么究竟在带着青少年家庭走进博物馆的过程中，蒲红有什么样的感触？我们逛博物馆又该怎么逛才更有趣呢？稍后我们请蒲红来跟我们继续聊他的故事。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红色团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说出你的范儿》。去逛博物馆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习惯了，尤其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有一位年轻人3年前就开始了带着大家逛博物馆，培养大家对博物馆兴趣的工作。那么，继续请出我们今天《说出你的范儿》的嘉宾，新氧生活的创始人蒲红。 蒲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硕士，评论家、策展人，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工作3年，并参与过多项展览、策展、美术馆建设等活动。2015年，喜欢逛博物馆的他创立了新氧生活，聚焦于博物馆深度游，面向少儿家庭推出兼具专业度和趣味性的综合导览服务。 那么蒲红呢，刚才也跟我们谈到了你进入博物馆教育领域创业最初的一些想法哈。在2015年创办了这个新氧生活，其实就是要聚焦于博物馆的这个深度游，是吧？让大家能够对于这个展品有更深的了解，而不只是这种浮皮潦草的去看一下。那说到这个深度游呢，蒲红，你觉得可能很多人我们自己去逛博物馆也会觉得这个深度确实不太够，你觉得是不够在哪些方面呢？ 其实在博物馆啊，即便假如我们不去做大量功课的话，所有人都是不是深度游。那进去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这就是一个上限了。我记得以前我也和一个当时一个主持人在聊的时候，他提了一个概念非常好，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带着孩子啊去是博物馆去遛娃，就遛小孩， 遛娃， 对对对。那这个遛这个小孩呢，他如何能够让他在1个小时都能遛得非常好，那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儿。也可能就是现在咱们在讲叫深度游。对，我觉得这个还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带着去小孩去看一些展览啊，就如何让他们的那个注意力呢能够从15分钟扩大到60分钟，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儿。他不同年龄段的5、6岁的小孩，他可能很多概念我们碰到过大量的例子，你给他讲哎，明朝和清朝谁在前面谁在后面他都不知道，那这个怎么去给他们讲？但是这个就涉及到就是咱们的那个在博物馆里边啊，它的深度游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像深度游呢，咱们进入这个博物馆看了一个很好的展览，就比如说啊，去年可能我们都非常印象深的有大英博物馆在中国的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个展览其实它的设置的主题非常非常好， 他就是用100件文物讲人类的历史，200万年的历史。但是进去之后，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看100件文物和每一个文物之间的故事，尤其对于小孩，人又多，那就怎么办？可能连那个文物它本身它都看不到。当时我们就想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因为那个展览我不是经历过的，排队某一个展品我们看排队排了10米，就展厅里边都排了10米，人很多， 可见大家热情哈、 啊，热情非常非常大，让我们也感到惊讶。我们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没法在那儿等那个就是排十米的队等那么长时间，让大家待在这等着。我们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从那个当时的大英的一个声音图书馆，就它记录了人类所有的声音，我们把它那个声音博物馆里面的声音呢，就和那个展品的声音呢，就把它对应性的拿出来了。比如说它展示一个枪的时候，我们把枪的声音拿出来，展示骆驼或者丝绸之路的时候，我们把驼铃的声音给拿出来，然后让小孩猜，哎，我们今天要讲到比如说这个人类的某一段历史了，工业文明的时候了，这有4段声音，你们来听一下哪一段声音不是属于那个。就是这种类似的小互动游戏啊，可以多去设置。那么他们去看这样一个展览的过程中呢，整个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充分，也去放松。而不是去打消那些什么垃圾时间。 就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有一个这个导听的东西放在他耳朵这边让他听吗？ 对，现在我相信这个大家也都已经采用了， 是 就是专门用专门的耳麦。我们也碰到过，当时也有些，因为现在做那种啊团队导游的还是很多。 是。 其实呢，就是没有这种耳麦的和有耳麦的，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当时也是在讲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团队他没有带，我们的老师其实声音也是相对比较大。那么他们只要不带这个，不被那个声音吸引的话呢，他就说：“哎呦，你们那个团队怎么讲的声音这么大？”但是你用了耳麦，其实我们是用正常的声音。假如你用了耳麦，其实你只会听到老师去抓住你的那个部分。 我还以为他是被你们老师给吸引走。 那就是更好了。 所以说，来到博物馆，你要想深度游的话，其实你要了解这些展品背后的很多的这个故事，以及它的这个历史背景。那么以一己之力呢，可能有时候会比较费劲。那有人帮你做这个功课，然后在你一边看的时候一边讲，可能就会让这个深度游更加这个酣畅淋漓一些哈。 是的，因为对于小孩来说，一个半小时能够接受充分的知识，但是一个半小时不好过。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团队或者人物的指导呢，还是很有效的。 哎，我发现现在哈，一般游博物馆就是团队带着游都是一个半小时或者2个小时，也不会更长了哈。 我认为就是一个半小时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关于这个90分钟还是120分钟这样的时间设置，我们以前是经过大量的尝试的。这个当然都是就平衡一下了。比如2个半小时，假如咱们没有什么动手的话，小孩在里面即便再生动的讲解都是一个折磨。 听不下去 啊。对，实在听不下去。而且啊，我可能这个咱们大人完全意识不到的，我们能意识到的，小孩进去空气其实非常人一多，空气可能都会让他们感到难受。有时候待了半个小时之后，您可以注意一下小孩脸有没有变红，那就是空气的问题。这些细节可能就是我们平常都会忽略的一些东西。 现在大家听着蒲红侃侃而谈啊，其实我跟蒲红您接触过几次，你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是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其实有可能是我因为太专注了，对。 但是呢，你要带大家去看博物馆，去看美术馆，你可能就得是那种比较自来熟的，能自己嗨起来的哈。所以当时你跟我们说，你说你第一次带的时候是带了这个。 将近有二十组到三十组的家庭 ，那就有40-50个人了。 对， 那次就是你刚才说你也会紧张，其实是吧？那个时候应该比现在会更内向一些，你这几年经过历练会更好。 我觉得是 好一些了哈。 而且呢，现在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可能假如是3年没见的，他就会给你说一个，哎呦，普你怎么变这样了？为什么？他有个职业习惯，看到小孩，他的那个整个的那种语气。语调还有思维方式就完全降下来了 啊！ 这是已经变成一种职业习惯了。比如看那个小孩，哎呦，那个语气就已经变成不是我们现在聊天这种语气了，这已经变成一种类似的职业习惯。对，但是自己还是挺乐在其中。 哎，那你看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带孩子去博物馆哈。那你带这个孩子去博物馆，肯定会带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去。那你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用的这个方法会不太一样呢？ 不太一样。当然我讲一些还是讲一些就是专门的例子吧，就是那个、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呢就是属于国外的那种对于小孩的一种年龄的划分，他们的区分非常的明确，一般是3到4岁一个时间段，我们不做的3到4岁根本 hold 不住，5到6岁我们今天开始做，5到6岁是一个时间段，然后7到12岁它又是一个时间段，就是说每一个不同年龄时间段的人呢他要了解的东西它是不一样，首先我们得把这个目标得了解清楚。比如说对于一个5到6岁的小孩，他能够分辨比如说这个瓷器罐它是装酒的，那个罐那个瓶子它是插花的，他能了解这些东西就 OK 了。但是进入到7到12岁的时候，他有那种美的意识了。他能够慢慢的欣赏，比如说哎呦这个瓶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的，他能够描述出来。我们在那个导览里边非常希望和他们互动呢，让他们去描述这样一种东西。这样的话呢，那个小孩他对他的那种语言表达还有他看到的东西呢就会变得很美。 哎，现在就是愿意去博物馆的孩子有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年龄段呢？ 从我们现在反应来看啊，还是在7到12岁。而且更集中的啊是在那个4年级以下1年级以上。 这为什么？ 也有那个都有原因。 我觉得功课压力小是 很重的。对这个我一讲这个年龄段您肯定就有经验了。 是的 对，一到4年级之后他有考学压力。到了初中我们现在基本上属于绝迹的状态。然后呢更多的是1年级到2年级，那个家长就觉得哎呦我来一次看那个展览，小孩的视野面打开了，觉得非常的棒那种感觉。那个小孩看了1个半小时，别看他的那个空气浑浊，脸长得通红，但是兴致勃勃。 还有一个可能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啊，他自主学习的能力更强了，是吧？他自己能够做一些功课了， 对， 他就没有那么高的需求。而这个1到4年级的孩子，或者稍微更小一点的，这个5、6岁的 孩子，他需要引导。 哎，没错， 对他需要引导的。 所以这一块现在其实也有挺多人在做的哈， 也有很多人在做啊，越来越多。我们是非常觉得感觉到更多的机构来做非常好，因为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度它会提高。 那么究竟蒲红在现场会怎么给孩子们讲解呢？正好呢，前几天蒲红也一直是在这个故宫的这个张伯驹的展览上哈，给大家做讲解。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来看看，这个妹妹图来看看。为什么给你们看这幅墨梅图呢？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墨梅的画家，元代的王冕。王冕呢，在你们小学课本里面其实，讲的是画什么画？画荷花，对不对？说要等着那个太阳，是不是在河边，对不对？哎呦，就是这个故事啊。假如没有张伯驹在地上打滚，在地上躺，你们能看到今天这些画吗？看不到吧？仔细看，这是真迹的啊。 刚才呢我们听到就是你这个周末带大家去逛故宫，逛这个张伯驹的展览，给大家做的这个讲解啊。这样蒲红来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如果是成人去看的话，你会重点介绍什么展品，会怎么说？如果是孩子们的话，肯定方式又不一样，是吧？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经验问题了。还有他的那个，所以我刚才讲了，对于一个老师他自身的课程研发能力，还有他自己的视野，是还有对孩子的了解，几方面都得综合。讲句老实话呢，讲到收藏这一块，成人都未必听得懂。讲句收藏这一块，可能老师他的知识积淀也未必能达到那样一个程度。但是我们就是得把这个张伯驹这样一个，就是虽然说很有名，这样一个收藏家介绍给孩子，就是一个大难题。我们当时怎么设这个课程呢？我们这个课，因为他的展厅啊是在故宫的武英殿。可能您去过武英殿，假如去过多的话，就觉得里边的店里边并不是适合那种小孩的看展的一个环境，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环境。 是啊，这本来皇上的宅子嘛。 那皇上宅子，对，全是放着那个字画。 对。 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展览这次布展呢，其实并没有从那个张伯驹的个人生平、个人故事来讲他的，还是和以前，因为他们以前做很多书画展，还是展书和画。而且更多的还有很多是复制品。那么怎么给小孩讲1个半小时，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当时设置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展览是让孩子们成为一个收藏家，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何让孩子们当一个好先生， 当一个好好先生。 对，当一个好好先生。 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对，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说法呢？那个小孩就觉得，哎呦，这个张伯驹难道是一个好好先生吗？确实是，因为张伯驹他也有一个啊，他就把自己称为好好先生。 嗯。 那么他为什么称为好好先生呢？就是因为他当时收藏了一幅字，其实他的名字就是属于好好先生的那个字帖。 确实，这次展览里头就有一件张伯驹先生捐献的藏品，也是这国家的一级文物，是唐朝的一个书法古帖，叫《张好好诗》哈。这件文物上面还有宋徽宗赵佶的这个玉印呢，在上面啊。 对，其实呢，像这样一种就是专业程度非常高的一些啊诗帖的字画的一些收藏啊鉴藏，它对于成人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就比如说这个唐代的张好好诗帖，对于成人接受来说，我们可能告诉他们这个宋徽宗的那个印或者宋徽宗的那个跋它是什么样的，我们给他们讲的是这种专业知识，但是孩子他连宋徽宗都不知道是谁，但他知道好好先生，因为好好先生张伯驹他就把自己叫好好先生，他们也知道我以后其实想成为一个好好先生。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啊，从这样一个外号来给他们讲，那个小孩呢对这个东西的接受度就很高了。 嗯， 当时呢其实那个张伯驹他还把自己称为什么，他特别喜欢春游。我们小孩呢，小孩每个人都有那个小学经历去春游， 都爱玩啊， 都要玩。其实春游为什么来的呢？那也有说法，因为他收藏了展纸前的游春图。 嗯， 那这样的话以后比如说一想到张伯驹，我们就给小孩说你们能想到什么，他马上会想到好好先生。 嗯， 一个好先生形象他就已经起来了，一个民国士公子的形象他就起来了。然后在想到春游的时候，他会想到哦，我还看过一个中国的那真迹叫展纸签的游春图。 嗯， 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比较舒缓的和小孩的那个世界能搭在起来了。要是我们 这次游春图是复制品哦。 是复制品，所以我们讲以讲故事为主。 嗯， 以讲故事为主，但是李白的那个就是真迹啊。 对，李白那上阳台帖是真迹。 对，我们这次去采莲好几次的时候，每个人好像看到好多人就站在那个李白那儿。 嗯， 哎呦，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因为都在那儿看，又想拍照。 嗯， 每个人在看，因为那是李白的唯一真迹。 是我们打小读了那么多的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是还真是没有见过李白写的字哦。 对， 唐朝到现在1400多年了，能留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对，所以就您讲的这一点呢，让我马上想到了，就是咱们去博物馆，让小孩唤醒的是什么一种意识？ 嗯， 就让他们唤醒的是一种意识，就站在这个李白的这个字迹上的时候，他想到他的是他的床前明月光。 嗯， 就想到是1400多年前，哎呦，这个人他那天拿着一支毛笔，在那儿开始写字了。 嗯， 那天他写上阳台帖的时候，他心情可能比较悲痛，或者他心情比较那种舒缓，或者什么样的， 应该是比较难受的，因为他去寻访他的这个朋友，得知那个朋友已经去世了嘛，所以写的。 对，所以呢我们是让孩子们能够身临其境的，我觉得这才是博物馆的一个最大的目的。 嗯， 他能够想到，哎呦，我一下就活在了几千年的那种时间长河之中，我们是就希望把它唤醒，把这种意识唤醒。 嗯， 我就以前就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我碰到一个事儿。当时呢是国家博物馆，当时是刚刚开新馆，刚刚那个修复完成。 嗯， 他做了那个展览，现在有些人还会有印象，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展览。那个展览，很有意思，展示了德国启蒙运动几百年时间里边的，包括当时有一个是歌德的一个展品。那歌德展品它展示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歌德的穿过的一双小木鞋。那个木鞋有多长呢？那个木鞋大概我看的好像那个歌德那个脚穿的那个鞋码就是特别短，就是一个木屐。 Oh. 啊，一个木屐放在那个展柜里边。 嗯， 那距今现在也有200年了吧。我当时就看到旁边有一对北京的一个年轻的一对年轻的青年站在旁边，就看那个木屐，就个男孩在那儿看了足足5分钟，一句话不响。后来5分钟之后，他讲了一句话说：“哎呦，这歌德的鞋啊，就放了200年。”然后他讲了一句说：“那这个味儿得多大呀？”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我觉得那个博物馆，它应该是唤醒你这种意识。 所以你一直对那只木鸡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我一直说，哎呦，这个是有道理的。 嗯， 对。 所以你也把这个方式运用在带孩子们逛博物馆上、啊。 对、嗯， 这是给孩子们讲。那如果是带成人去看张伯驹的这个展，您会怎么讲呢？ 带成人去看张伯驹的展，那可能是咱们会讲一些收藏的普及的知识， 嗯， 但这个就会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就比如说我自己去带，当然我们有专门的做那个古代书画的，也有做收藏的一些同学，他们在那个拍卖行里边进行工作， 嗯， 但假如我带了，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我也不是属于收藏里边的，就包括你讲的那个上阳台贴那个东西，他也有争议，他是不是真的？那启功他就认为他不是真的。 但基本上从他的这个后面的后续收藏这些提拔来说，还算是传承有序吧。 传承有序啊，嗯，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高深的问题，很高深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会和成人更多讲呢，有可能更多像聊家常，因为大家的知识的水平、接受度都是一样的。 嗯， 对，所以我们就来讲，哎呦，这个是怎么样的？这个建藏这个印，它是啊，怎么过来的？ 嗯， 它的流传中间空白那一段，是不是有可能让它有造伪的可能？ 嗯， 等等。 现在北京应该说每天都有展览，而且都有很多这个展览啊。 嗯、 那在这个展览的选择上，你一般怎么把握呢？就是你愿意带大家去看什么样的展览？是这种热门的展览都会去带呢，还是说你会有意识的挑选一些你自己认为比较有意思的呢？ 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能够挑那种带有更多艺术性的，因为博物馆这个东西讲美育讲的非常多。进入博物馆啊，它让小孩能看什么呢？其实主要是让眼睛能够看到美的东西。一个字它美不美，一幅画它美不美，书法美不美，能够教给小孩眼睛能够学会看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个功劳就已经做得很大了。这方面的展览我们会侧重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文艺复兴， 嗯， 在首都博物馆的， 我们也刚刚带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去看过 那个展览的层次非常高， 是 达芬奇的老师来了啊，米开朗基罗的老师来了，然后还有像波提切利，很少来中国的这些 老师们的画作来了， 对， 老师们的画作来了 是，哎，所以呢，就是像文艺复兴，假如我们今年看了这个文艺复兴，其实去年在国博也有， 嗯， 什么威尼斯画派，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很高雅的一些东西，我们希望能够侧重于这种艺术品，以美为主的，带小孩去看的。 嗯，那其实也是现在一些热门的展览了。 其实呢，这个热门和它展览的水准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水准高了，肯定基本上就是比较热门了哈。 对，就比如说张伯驹的， 哎， 只要一说李白的唯一真迹， 嗯， 真迹在展出了， 嗯， 这个可能就是让它注定成为一个热门。 嗯， 就比如说当时的那个千里江山， 嗯， 就是千里江山图都能出来， 嗯， 它也是属于热门，对， 嗯。那么这几年对于你自己来说，你觉得有哪些展览你是就是带大家去看过的，你自己印象有比较深的呢？ 从我个人来讲啊，我因为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传统， 嗯， 而且咱们在中国这边能够尤其在北京去看这种传统的东西机会非常好， 嗯， 我印象很深就是去年的时候首都博物馆做了一个美好中华的展览。 哦，那个展览非常棒。 那个展览非常非常棒。 嗯。 因为里边呢，第一个它的时间线索非常明确。 嗯。 而且展品很就是那种格调，它的规格非常高。 是，那是一个考古成果的大展啊。 对，考古成果。包括像那个就是甲午古笛， 嗯， 就那时候出土的那些东西都在里边。当时呢，我们去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呦，这么大的一个展览已经横跨了中国的所有历史各个朝代，怎么给小孩讲呢？ 嗯， 其实一个半小时完全不够。但是呢，我们只在前面部分，我们就讲，既然叫美好中华，我们讲什么呢？就讲美这个字怎么发源， 嗯， 因为它里边有很多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东西。那您觉得那个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古代人就是扬大为美。 嗯， 扬大为美在新石器时代啊，什么叫扬大为美呢？就是一个大人，就是一个巫师，他披着个羊皮在那跳舞，古代人把这个叫做美。那么我们就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讲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到了商朝的时候呢，那个扬大为美就变成吃羊肉，羊肉非常好吃，因为商朝人爱吃，所以他的美的观念就变成一个食物了。我们当时通过那个展览，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因为教给孩子说，美这种东西不是你眼睛看到的，跳舞的也是美的，那吃到嘴里的东西也是美的，

涪陵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继续我们说出你的范儿系列节目，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信仰生活的创始人蒲红。刚才呢，蒲红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怎么样带大家去看展览啊，前期要做的很多这个准备的工作。其实博物馆呢，它除了这个展览展示之外呢，还应该起到教育普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所以很多博物馆其实它会在展览之外，它会推出一些教育性的讲座。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国外知名的博物馆都有哪些值得参与的艺术活动，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历史悠久的卢浮宫博物馆非常注重公共教育的项目活动，从自身的艺术藏品出发，设置不同层次的艺术学习项目，同时邀请艺术界的大师为观众讲解艺术的形式，如何欣赏艺术等。除此之外，卢浮宫每年接待观众参观者中有一半是学生，卢浮宫有专门为学生服务的教育场所，其中之一被称为艺术车间，是集参观、讲解、自己动手三者于一体的艺术活动。对于全法国的中小学教师，则可免费到卢浮宫接受3天至1周的艺术史培训，由资深馆员引领参观，做专题讲座。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在公共教育项目中分日常项目、学校项目、家庭和学生项目、社区项目。其中社区项目体现了大都会博物馆竭力通过中等学校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使教育计划越过高墙触及周围社区的努力。其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就是大都会进学校，以幻灯片讲座和由博物馆的教学人员带领活动的方式，将艺术直接输入课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积极投入艺术教育，像是扩大的图书馆、档案室、阅览室、大讲堂、剧场、工作室。我们在博物馆见阿兹海默症项目是非常具有意义的，遵循着为不同群体观众提供服务的原则，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展这个项目的初衷。这个项目以导览和互动为主，不仅面向轻度到中度的阿兹海默症患者，也是为了照顾他们的家属所设计的。 北京的博物馆数量，尤其是很多国字头的博物馆呢，非常的多，这个优势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刚才我们听到了国外几大博物馆的一些做法，我相信蒲红您也亲身的感受过哈。为了做这个博物馆公共教育，应该说你也去国外看了很多这样的博物馆吧？ 四大著名博物馆嘛，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卢浮宫，还有埃尔米塔什，俄罗斯的。 东宫 啊，东宫就是东宫， 对 啊，这个那个世纪坛有个夏宫 啊，今天就更正在展出 夏宫的展览， 突然就想到这个事儿了， 是 对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啊，国外的这个博物馆啊，他们在那个引导孩子，尤其那种大的博物馆，在大城市的，我像去过像柏林啊、巴黎啊，除了这些大馆之后，还有很多大馆， 嗯， 他们在引导孩子这种公共亲子教育呢，还是做的还是相对完善。你像我们去纽约去大都会或者去MoMA，他们的音频里边有专门针对小孩的那种音频， 嗯， 那种音频有点像什么呢，就听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讲解员的声音， 嗯， 而是一个循循诱导的带着小孩像捉迷藏一样的让他去更多的注意力看一下那个作品， 让小朋友听故事的那样一种声音哈。 对， 小朋友你们好呀， 哎，就是这种就是这种而且呢像这种大的博物馆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做这种导览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是做音频类导览啊，他们做的语言可能多的可能有7种到8种，什么西班牙语、法语、英语， 它是语种不同吗？ 语种不同，所以我们这种中文观众也可以听到啊，其实因为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大人带着孩子啊，一到暑假寒假全是行程安排，而且到了一个目的地就必须去看博物馆，所以呢就是有效的去用一些他们馆里边的那种硬件设施的东西，可以提高自己的那种旅游体验。以前我们当时听说我们老师当时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那个博物馆旅行经历的时候，就讲比如说看卢浮宫都是旅游团的性质，有些那个比如中文的旅游团拿着一个什么小旗在上面一挥，就说哎呦那卢浮宫山堡往那看啊，那个维纳斯的诞生，反正维纳斯断臂维纳斯往那走，往那走。 现在旅行团还是这样。 啊，现在还是这样。对，但是我们可以更多的有效的用他们的一些设施。 是。 尤其是现在就那种个人游啊，就是自己去游啊，不跟团的那种越来越多。 嗯，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博物馆里边提供了一些音频的设施。 嗯。 那么还有一些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用那种触屏互动的 AR 或者 VR 的技术，一旦发现，我觉得大家都不要错过。 嗯， 我们带孩子去博物馆啊，发现那个小孩一看到电子屏就感兴趣。 其实大人也一样，有互动就会觉得生动一些，觉得这些展品会跟你有一定的关系。 对，这样的设置呢，对博物馆应该是更多的增加比例。 嗯， 就举个简单例，我觉得现在那个首都博物馆那个文艺复兴做得很好， 嗯， 看到一半的时候，他摆了一个大台子，就是用那个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 哎， 每个人上去走上台去拍张照。 嗯 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是非常亲民的，而且是很有趣的， 嗯， 有意义的。 嗯，看来在国外参观了这些博物馆之后，也给了蒲红您很大的启发啊。 嗯，其实在国外啊，就是参观这个博物馆，相信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寒暑假出了国之后，就会去很多的博物馆。我的那种博物馆的经历呢，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好的。有时候排队啊，真的是如我们以前在电视上在书上看的，国外可以看个博物馆排队1个小时，但大家愿意在那儿去排队，因为这种看博物馆这种方式呢已经成为每个人心中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就印象很深，我当时给了很多人举了一个例子，大概是2016年的一个例子，大概2017年的时候，当时就是那个布隆伯格， 嗯， 纽约市的一个前市长，他当时呢给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他捐了5000万美元啊，捐了5000万美元。当时呢他就在他自传里面写到为什么捐给博物馆这么多钱，因为他就写了一段经历，他在9岁到那个高中的时期，他每周呢就有一次时间，在放学之后他就跑到那个波士顿博物馆，他有一个场景他的印象特别深， 嗯， 他每次在那个去博物馆的时候，当时都有个讲解员，但那个讲解员就不是那种讲台词的那个讲解员，那个讲解员因为他们看的是那个比如说动物标本博物馆，他从那个口袋里边一下就拿出一只那个什么那个鸡的标本，一下又拿出一只青蛙的标本，然后就像变魔术一样的，他就印象那个特别深。 嗯， 然后他那时候布隆伯格呢又比较聪明，那个布隆伯格就喜欢那种抢答问题，他就每次就去抢答问题，给他有很大的成就感。这个场景啊，在我的印象里面非常深，因为呢就是在这个博物馆的人家就说，哎，现在博物馆都是做线上啊或者什么样听声音啊看什么样的，那为什么还做线下，其实线下我们也是想建立这种场景，那个小孩有一个场景里边大家都争相恐后的啊 回答 问 题， 布隆伯格把这种回答问题用了一个 荣 耀的问题，对，讲了一个很好的词，那个叫啊知识的炫耀， 但是这种知识炫耀我认为是一种积极的炫耀， 对， 我们就希望能带动这种氛围。 嗯， 而且呢我们也碰到一个，就是我们后来也是小道具也有，然后当然都是那个博物馆允许放进去的道具，然后呢有些小孩回去说，妈妈，哎，说我们的老师咱们的口袋好有一些好像机器猫小叮当的那个东西，拿出一个东西来，他当时呢就一下把小孩的注意力给抓住了。这些是某些场景，在国外的场景啊，让我能够就是啊、印象非常深的。 嗯， 也是不断的去改进我们自身的一些博物馆这方面的教育的东西。对， 布隆伯格这个人本身也很神奇哈，拿着$1的年薪做纽约市长， 啊、那太神奇了。 他的家族彭博社也是非常著名的哈， 对对对， 全球最著名的新闻社之一。 对，但是很少有人就知道他这段鲜为人知的小学看博物馆的这样一个经历。 是， 对。 那你去参观了国外这些博物馆之后，对于你就是回来给大家做这种博物馆的这种教育普及，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其实我对比过啊。国外的公共教育和我们国内的一个公共教育， 嗯， 2016年的时候，当时是法国大使馆，他们对那些当代艺术策展人有一个什么计划，就是专门去考察博物馆。我选择的是考察那个公共教育，当时考察了蓬皮杜的博物馆、东京宫，就等等，相对有些当代的那些东西。我是发觉呢，其实公共教育现状来讲，我们并没有多大的那种水平差别，大家都在面临一样的问题。小孩进去或者家庭进去了之后，如何看得更好？就包括我们现在的，你像国博，尤其是故宫，还有首博这样的一些大的国字头的这些馆啊，他们的硬件设施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一种水平。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是说就属于一个社会参与的一种资源，就这方面的话，能够有效的和他们进行开展一些类似的合作，这是最好的。 嗯、那咱们的这个博物馆、啊、和您刚才比如说在国外看到这些，比较成熟的这个公共教育的方式比起来，可能起步还是稍微晚了一点啊。 起步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以前我们的博物馆的展示是以陈列为主，现在我们要转型去做一个什么事儿？做一个就是以公共教育为主。 嗯。 因为这是一个整个世界潮流， 对 对， 所以现在应该其实能感觉到我们现在国内这些博物馆在公共教育上有很大的变化。 对，其实目标就是说我们的文物不是躺在那个展柜里边的看着灰尘落上去，而是让它能够讲话，就是尤其是这种讲话你得让小孩能喜欢听，那我觉得这个讲话就已经成功了。那国外的那种体制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讲就是在硬件设施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水平的那种差异。 嗯，我们现在硬件已经很棒了。 硬件很棒，但是在系统上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点的差别。就比如说我们的那种公共教育部和社教部门在国外的那种美术馆体系里面是一个相对庞大的一个部门。就像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说我们去选择这种博物馆的好的特展主要以艺术、美等等这种欣赏为主呢？因为像那种不管是大都会也好，卢浮宫也好，这种西方的博物馆，他们对部门的划分啊，他们完全是以艺术这条线来进行切分的。比如说雕塑啊 ，fine art 就是美术，然后还有啊，比如说设计， 嗯， 建筑一个专门的部门，就是他们是根据这种艺术以艺术为主来进行划分。而我们这边呢，就是啊，可能会它更多的涉及到一些考古的内容。所以就是涉及到考古这种内容，就相对在划分上就有一些枯燥。在公共教育这一块呢，硬件设施咱们是达到了一定的啊程度， 嗯， 但是可能在系统上啊，我们更加要接近人性化的、亲民的那种东西。 网友非常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他说有的博物馆现在让拍照，有的不让。我一直闹不明白，到底是让不让拍照啊？其实到底能不能拍照，确实是。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蒲恒您怎么看呢？而且现在大家去博物馆，很多人会不停的拍照，尤其是带着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这有点打断这孩子参观的这个意思啊。有的时候老说，哎，你站在这儿照一个，你站在那儿照一个，有时候孩子就会很烦躁。 啊，这个是这种经验，我们也碰得太多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啊。嗯，任何一种打扰就会让你感觉到浑身不是那么舒服。每一个图片涉及到版权问题，还有它的用光对于文物的伤害问题。其实我这两年发现的一个，我是特别想提出一个建议。 嗯， 其实并不是说大家用专业相机来拍照，而是用手机会出现一个最大的危险。 嗯， 这个危险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很多人是默认闪光灯是自动开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识要拍一个照，就是我们非得用闪光灯，而是它默认自动开的。 嗯， 其实它闪了一下，那个闪光灯是比普通灯光的那种曝光啊要高达1000倍。 就是说， 即便你想要拍照，也请你一定把闪光灯给强制关掉。 强制关掉，但我认为在这个大人流量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呢，能够意识到这样的还是很少。 嗯， 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就是那种限制这种拍照的行为。 就是甭管咱们用手机还是相机啊来拍啊，你总归是拍不过那些专业的人员的。其实你真的这些好的展览，你上网去一找，人家博物馆自己也会放出很多图片来的。 对， 而且你说你参观的这个现场这么多人，你何必非得要拼着拍这么一张照片呢？ 博物馆的图片，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科技类公司、专门的扫描， 高清的， 就是就已经达到专家级的，比专家级还要高的那种高清扫描。 嗯， 那我们去博物馆是为什么？其实你不去看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就很浪费，很可惜。 尤其是带着孩子呢，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给他讲一讲，这样呢也少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哈。 对的， 啊，这现在孩子们很多孩子也是很有个性的，我就发现身边很多孩子，就你一让他拍照，甭管是在哪儿吧，就是在公园景点，这孩子多拍两张他也烦了。 是是是，对。 是网友卓越他说我去日本的时候啊，就觉得很多孩子在博物馆里完全没有喧哗，但是我们很多博物馆里，我就觉得这孩子特别闹，难道是天生的吗？还是我自己教育孩子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呢？其实我也很注意教他要守秩序了呀。 我个人也去过国外非常多的博物馆，确实能够体会到，即便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国外的老师带着十几个，不管是五六岁的还是十几岁孩子，带在那画坐的真的是很安静。 嗯， 但是我们因为也带过很多孩子。确实是闹那么一点，但是这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不是博物馆它能造成的，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这样一个家庭的因素啊，或者什么样的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时间。 那你觉得现在带孩子去博物馆，可能就是哪些做法是不太好，不太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在这也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呗。 我是希望每个家长啊，不要去过于高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小孩通过看那个展览，他能吸收到多少多少知识。因为知识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高清图，你所有东西可以在互联网上去收到，而更多的是呢，让小孩去享受这样一个观看展览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高级的一个方式。哎，我们今天学到了赵孟頫是元朝人，然后他画了一个代表作品，那这个就是违背了我们的本意。 为什么说违背本意啊？ 让小孩多学两点三点知识啊，对于小孩他的整个的成长来说呢，可能他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比如说我们到赵孟頫去看了这个展览之后，我们真的是眼睛盯着他写的啊杜甫的那些诗歌，他画的那种秋郊饮马图，对着他去看，他去看了上面的细节，这是可能对他的那种影响是更加深远的。因为那小孩他成长的不是说我们要像填鸭似的把这个今天看一个展览给你十个知识点全得背好，和他看十眼东西，他以后在十年之后，再比如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看到了一个赵孟頫的这张画，突然想，哎呦，十年前那个蒲老师带着我们去看这个画，我记忆犹新，我是希望后面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蒲红，您现在做这个青少年这个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工作也有三年的时间了吧？ 嗯，已经差不多。 跟刚开始做相比，现在应该说也成熟了不少啊，在很多这个理念啊以及做法上，现在肯定也有了一些更多的这个好的方式和方法，是吧？ 三年肯定是一个，其实还是一个相对长的一个时间。 嗯， 如果想想当年我们带的第一批孩子，就是刚才讲的20到30组家庭那个啊，看了2个小时，然后大家看了半个小时就开始已经不满了。 嗯， 到现在这种状态就是啊，看了一个半小时之后，那个小孩很多家长就反映那个小孩感觉到非常累， 还有兴奋点，但是 回去就很兴奋， 啊， 他不断的想这样的东西。 嗯， 我觉得呢是在这方面的经验更加足了。 嗯， 我们是非常希望啊，就是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之后呢，我们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科学的啊，更加合理的这种教学方式。 嗯， 因为博物馆教育它本来就是一大块，如何让小孩去看这些东西，他可能需要更加系统的这种东西来进行引导。 嗯， 所以呢像我们这几年呢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尝试，就比如说我自己的知识也有局限性。 嗯， 我是做中国当代艺术，然后对传统呢感兴趣啊，但是呢知识面有很多的不足，所以我们是请的老师呢让他们的知识更加多元化，比如说他有啊像那种美院专业的油画毕业的，我们就让带着去看文艺复兴， 他们怎么看呢？拿着一个文艺复兴边看的时候，突然就从那个包里拿出一张画，自己画的，这个就是我画的坦贝拉。是拿着一张画，自己是我画的那个坦贝拉。 嗯， 然后让小孩对着这些东西啊，能够看这个坦贝拉的那个技术是什么样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看青铜器呢，我们找的是专门写那种青铜器的研究论文的，让他们去看小孩青铜器的材料怎么造啊，然后它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它的故事有哪些。我们是相信啊，就是在展览馆里面去进行导览的那种老师呢，他应该更多的是以那种专业知识背景为主，因为这样的话专业我是很信专业的。为什么呢？专业它有它自己的敏感性。 嗯， 比如说我们让小孩去看着这种油画，那些专门画画的人他可能都不用去说两三句话，人家就能把那个小孩的兴趣给吊起来。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几年我们做的那个啊进步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还是想就是用更多的那种新的方式啊，让孩子们被吸引。比如现在我们正在和那个刚才推荐有一个叫岁月下宫的一个展览。 嗯， 这个展览呢就这么多见那个什么俄罗斯的文物，但是我们要让小孩听哪些呢？而且我们的老师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音频。我们做音频呢，就像刚才我讲的啊，在纽约的摩马大都会，他们用一种情景的方式，用代入的方式让小孩来听一个小故事。 嗯，比如说怎么个情景代入法？ 比如说情景代入法，我们讲到尼古拉斯二世，因为他是沙俄的最后的一个皇帝，我们前面配音配上就是他被枪决的那种声音、 oh. 啊，然后啊配上那种非常悲壮的俄罗斯的乐曲，然后缓缓的说他的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就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个很普通的模型，刚进展厅就看到一个彼得大帝的一个小帆船，那个帆船大家就觉得哎呦，那个小孩也觉得哎呦，这个帆船其实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因为那小帆船还没有我家的航母模型这么那个有意思、 嗯、 但是呢我们是把它设置了一个彼得大帝一个角色，通过他的那种讲述，有一个模仿者，一个专业的主持播音，通过他的那种讲述来讲彼得大帝的故事，那这样的小孩呢就会慢慢的被拉入进去。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希望，尤其在今年，我们是希望通过更多的也有类似的线上的一种方式呢，来带孩子去进入到这种博物馆。 就等于是他 听声音， 他下了这个 APP， 然后就是一边看展览 都不用 APP， 直接一扫码就可以开始听。 就是在这个展览上扫那个码就能听， 对，扫那个码、 哦、 啊，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但你们就等于是跟主办方也一起就做， 主办方也是进行了合作，因为尤其这种特展啊、临时展览啊，类似的亲子类的音频呢，还是一个就是比较稀缺的东西。 嗯， 我们合作那个世纪坛艺术，哎呦，这个特别好，也帮助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事儿了。然后呢，所以我们这合作都非常的愉快。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想在这个方向呢做一点事儿。 嗯， 对。 那最近呢也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哈，蒲红也给我们推荐几个吧，最近可以去看的你觉得比较有趣的展览吧。 看好展览呢就盯住那几个大的博物馆。 嗯， 啊，国家博物馆啊，故宫啊， 首都博物馆啊。 对，现在比如说现在故宫来了一个很好的，也是属于卡塔尔的那个王室级的收藏的展览、 嗯、 就在那个燕翅楼上边刚刚开幕。 嗯， 那么像张伯驹的那个展览，那么现在一个可能在故宫呢马上要结束的就是歌谣的一个展览。就讲那个展览让我印象比较深是什么呢，就像歌谣这个展览它的展期也非常短，而且这个展览的周期它可能是两年到三年才进行一次，比如说下一次它要看可能是十年之后。那么在首博呢有个很好的展览是那个西藏的天路文化。 嗯， 就这个展览是一个规格非常高，因为是第一次西藏这么多的文物大规模的在北京展出。 对，而且步辇图的真迹也来了，不过这真迹已经展了一段时间了，马上就要撤了。 还有个展览呢可以推荐，就是那个世纪坛的那个岁月下宫。 嗯， 它也是俄罗斯的一个最大规模的在华的一个文物展。 嗯， 展出了很多皇室的那种礼仪用的生活用的一些用品。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蒲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做博物馆公共教育你的很多心得体会，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哈。我们自己比如说去逛博物馆，亦或是带着这个孩子们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也可以其实从博物馆那边获得更多的帮助哈。 对， 嗯， 博物馆现在是越来越人性，不管去我们北京的哪个博物馆或别的博物馆。 是， 对。 好，有希望 希望有机会也跟着蒲红一起去逛一逛啊。 OK， 非常非常欢迎。 以后有机会带着我们的听众一起逛啊。 好的，好的，好的。 好，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也谢谢您的邀请。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做客《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系列节目的是京味作家刘一达，他要给我们讲述京味创作的那些事儿。欢迎您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 本想陪你看到那个期待的结局，却碰到你如此强烈的恐惧。你说我也可以看到世界的美丽，只是需要走进你的梦里，还有多少委屈你又唱给我听，多少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是否一切一直在继续？ 想瑞麟有理由，瑞麟五一专档免费送鱼油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没错，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如果您也关注家人饮食健康，如果您是瑞麟的新朋友，今天最后一天免费领鱼油的机会啊，可千万别错过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本档活动是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仅有100瓶的免费机会，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家住海淀区的徐阿姨说，昨天已经去免费领过鱼油了，瓶身上全是外文字，一个都不认识，不过女儿说这是纯进口的，应该不会差的。今天我还要陪隔壁的老刘去领鱼油呢。还有西城的李大爷说，我刚听到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既然是公益活动，那就多举办几天嘛，也让我们大家可以多享受几次福利呀。 这一听呢，李大爷就是位爱凑热闹的主，您啊说的一点没错。这次活动呢，是瑞麟乳业为了庆祝五一节而特别举办的纯公益的活动啊。只要您是符合条件，那么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呢，就可以到北京瑞麟门店免费领取一瓶价值是99元的深海鱼油了。但是一个有效身份证只能够领取一瓶，那就是希望呢大家都有机会来享受到这次的免费领取的福利。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再次提醒您，瑞麟五一专档免费领鱼油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是3066的朋友说，我们家呢就一直在吃鱼油，听说今天可以免费领鱼油，真的是不花钱免费领吗？您放心啊，真的是不花钱的，只要您符合条件，只要您能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但是呢，遗憾的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领取的机会了，错过了明天就不会再享受，所以呢得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鱼油好不好大家都知道，因为市面上的鱼油价格贵，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受的，所以犹豫不决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不用再犹豫了，瑞麟五一专档，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就能不花钱免费领，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最后一档公益活动，最后九瓶的深海鱼油正在免费领取中，加油报名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忠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